的实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穿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新年快乐，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2022年冬奥村项目建设昨天启动，冬奥村位于奥体文化园，总建筑面积约19万多平方米，赛后将作为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配租。昨天首班京通号准时从北京西站发车，驶向通州站，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正式开通运营，全程48分钟。市郊铁路怀柔密云线昨天也同步开通。市气象局昨天发布，去年北京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与2014年同为历史最高值，降水量偏多，日照时数正常，高温日数显著偏多，大风沙尘和雾日数偏少。辞旧迎新，北京再次迎来好天气，今年采暖季到目前为止的40多天里，仅有两个重污染天气，空气质量改善不少。截止到昨天，采暖剂 PM2.5 的平均浓度每立方米为44微克，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五年规划目标已经兑现。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和科技部发布的公告，从今天开始到2020年12月31号，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导游管理办法今天开始实行，其中规定，导游执业过程当中不得出现擅自变更行程、诱骗或强迫消费、向游客索取小费等11项违法违规行为。去年本市启动医改，全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参与，运行8个月，累计节省药品费用 26.5 亿元，同时提出改革与改善并进。从今天开始，本市农村居民将能持卡就医，实时结算，不用在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今天开始，120999将通过新脑绿色通道 APP 向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宣武医院等82家具有救治能力的医院推送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这个 APP 同时可用于记录患者关键时间节点的情况。记者昨天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近期我国南北方都已经进入了流感冬季流行高峰季节。根据监测结果，全国报告的流感爆发疫情起数显著高于往年同期，其中多数为 B 型流感导致。专家提醒，流感高危人群优先接种疫苗。另外，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专家建议要多运动，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同时也要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可以啊。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来到2018年1月1号，新年第一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我们再依次来为大家介绍。坐在我们对面的是， 大家好，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香露。 就是终于到齐了哈、 这到底是我们欢迎你们，是你们欢迎我们？ 我们一起欢迎一下自己，呱唧呱唧， 互捧一下吧。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新年快乐！ 哎，我觉得这片花这弄的不利于我淑女形象的树立啊！ 啊，为什么呢？ 是吗？ 就打打杀杀，感觉我就出来了， 侠女呀、是吧？ 对，就是 我 多少年米夏 我不是淑女吗？ 米夏多少年树立的淑女形象，全都输在你这片花上， 毁于元旦。 我很荣幸。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 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我们在一个月前已经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打过招呼了啊。各位可能收听在文艺广播下午四点这个段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了解到，2018年1月1号从今天开始四点有戏正式开戏。 对啊，这个今天我们就开戏了啊，新年的第一场戏我们就自说自话是吧？我们自己给自己吆喝吆喝 啊！ 这个，因为我赵亮和米夏应该是去年在文艺广播的频率当中就有我们的声音，还出现的比较多啊，尤其是米夏是吧？这个各个节目都有他。 对， 弦外之音呢，你这个。 我的意思是我们得隆重介绍一下 啊，香露， 香露，香露在八七六的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吧？以前 对，基本上是以嘉宾的形式出现。 我说就是 高参。 香露明今年是我的搭档。香露你太儒雅了， 是吗？ 那就正好跟你这个 淑女、 淑女这特别配合， 就是 我怕你们两个人 私人定制的一个搭档吗？ 我怕你们两人控播啊，都不怎么说话，你说这怎么办？ 这样吧，我们把这个四点有戏的节目呢还是再次介绍一下给大家好吧？ 必须的 啊，今天我们也隆重的推荐一下自己 这个从今天2018年1月1号开始，每天的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都有这一档啊大戏的节目和大家见面。 对， 这场戏呢其实是四个人我们互搭啊。那么在各位熟悉我和赵亮的朋友呢，可能知道以前于情于理呢就我们两个人。 哎呀，干巴巴的真没劲。 谁说的？我还给你们当过嘉宾呢，好吗？ 是吗？ 对，我还特串过呢， 是吧？那时候你们就觊觎这个节目了吧？ 你们彼此也觉得干巴巴的是吧？ 他还有点肉。我们刚才说到于情于理呢原来是一个 干巴巴的 文化娱乐干巴巴节目是吧？ 出不来了这干巴巴的啊。 你是用节目的风格反映现实是吗？ 我的天哪， 现实很骨感。 来我们谈一下丰满的理想。 说说今天吧，说说今年的事儿吧。 四点有戏呢是一个文化娱乐脱口秀节目。 对， 但是它容量更大，内容更多。 人多了吧？ 人多了， 人多了。 油腻了吗？ 哎，确实，确实， 对。 哎，你们三个是油腻的，我能不能出淤泥而不染它？ 你这是什么酸酸酸甜的？ 啊，对，我给你们清清口吧。 喝醋解油是吧？ 是吧？ 啊，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今年我们这节目最大的一个变化，先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以前呢，我们叫什么嬉笑怒骂， 对这个娱乐世界品头论足，是吧？甭管人爱听不爱听，对吧？今年我们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嬉笑怒骂、品头论足加了一些关键词，就是重点的进行一些批评，文艺批评。 那首先呢，我和赵亮呢，张帆和赵亮依然在我们的比较啊，这个熟悉的领域里，在文艺观影这部分 相当熟悉， 跟大家还是那个拉拉家常。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今天要隆重的介绍一下米夏和香露呢。在不同的领域里有他们的专长。 对， 来，米夏和香露， 来 跟大家推介一下，你们在2018年将要和大家做什么？ 我们和大家一起呗，大家看什么我们看什么，大家聊什么我们聊什么，特别是晚上的电视剧，啊，现在这晚上电视剧不管是卫视啊，还是各个网站吧，反正我看那个吐槽的挺多的，所以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吐哦。一起吐， 我每天都得给你带个袋儿呗，是不是？ 啊，明白， 别 明白了啊！ 有褒有奖，有贬有罚，是吧？哎，奖罚分明，好看咱们就吧唧吧唧呗，是吧？不好看那咱们就 吧唧嘴， 带个铃子是领长的。 好看就呱唧呱唧，不好看就吧唧吧唧。 好，也就是说，这个咱们得有分工，是吧？我们是文艺观影， 哎， 那米夏香露呢，就是欢乐追剧， 欢乐追剧， 对 啊。我们大概是在内容上有一个这样的分工，但是呢，时不时的也可能串一下，是吧？ 嗯， 对，我们因为这个 我们彼此融合， 彼此 一般都是这个照亮反串米夏， 我反串谁，我也反串不了米夏呀。 为 什么？ 你能反串帆哥吗？ 米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个事儿，没人来。 他现在已经反串我了，在今天晚上和七点到八点和以后的七点到八点， 好，还要预告晚上节目。 对，这个咱们就是得说一下，这个文艺广播今年确实变化比较大啊。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啊，真是啊，把我们这个各个节目的变化呀，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小的调整，都得跟大伙儿说啊。主要是你知道最关键是什么？就怕收听率掉下来。四点，我们这档节目时段没变，但是节目内容发生变化了啊。您今天1月1号听啊，每一个时段其实都是很新鲜的啊。要么就是人变了，要么就是节目变了，是吧？到了这个今天晚上， 要么就是节目和人都变了， 都变了 啊。 要么就是节目没了。 对， 哎呀， 三点半嘛。 那到底有戏没戏啊？咱们 有戏，有戏，有戏啊！ 好，我们刚才是这个七嘴八舌跟大家说一说2018年这档新节目究竟我们要做什么。不过呢，我想可能各位听的还是挺糊涂的，因为2018年究竟要做什么，每一天我们按部就班和大家可能都在这里要文艺观影欢乐追剧，所以呢您听到的每天的内容有所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在去年其实节目当中虽然没有来，但是我们多次提到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在去年一年当中的全世界的电影市场上，应该说他的票房是相当之高啊。我们说到战狼的吴京，他在节目开播之际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贺词，要不然我们听一听吴京认为四个人里面谁最有戏。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京。2018年每天下午四点，由我和您一起收听四点有戏，赵亮、张帆、米夏、香露，听听他们谁最有戏。吴京在这里祝各位听友们新年快乐。 那年干杯，云飞向天，紫斑穿过狼烟， 一听这歌是不是想整点白的？ 对对对，而且还得头一回见着对瓶吹白的啊！ 刚才我们听到这吴京大哥的声音啊， 真好，这片花多体气、 但是他还是没说谁最有戏，他让大家说谁最有戏。 我觉得他比较有戏， 哎， 人是客气说咱们有戏 啊， 那咱们也得客气， 我们也得客串一下吧。 希望他有戏。 那谁演吴京呢？ 我觉得这块头吧。赵亮不错， 我就演、 不，我觉得玉树临风这劲儿就是那个 是 那感觉还是 我只能演挨打的那个是吧？ 啊 一般那电影里边 就您长这样，谁敢打你啊？ 就吴京啊。 这个冷风是谁不重要，龙小云我们这儿有一位了，是吧？ 哎呦，对对对对对对，您这刮的也是龙卷风。 来吧， 好，今天呢，其实在2018年元旦这个新年一开始第一期节目里，我们还是要通过四个人啊不同的一些关键词。刚才赵亮已经说了，关键词是今年的关键词， 对啊，今年我们这个 通过这个关键词 串联啊，通过关键词其实能够最快的来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的要义啊。我觉得这样，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要准备一个自己的关键词。 那我们先问问大家，在2018年您有什么样的关键词？ 对， 好吧， 您给自己预设一个怎样的关键词？我们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今天我们都聊一聊。 我记得早上他们说过目标，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关键词。我们在这个时段以关键词来展望一下各自的2018。 都快成绕口令了。今天我的目标就是找到我的关键词。 好，那从谁先来呢？ 我先来吧。 好， 我的关键词就是有目标，出不去了。我的关键词就是2018啊，有目标不油腻啊，这就是我的关键词。 哎，合着您以前是油腻呗？ 那你还看不出来 啊？是吗？ 哎呀，一直油腻， 我一直你觉得你肥而不腻啊？ 油腻油腻，2017嘛，是吧？ 你是没真尝过？ 您尝过是吧？ 入口即化呀！ 哎呦，我的天呀！ 这说的是主持风格， 来吧。刚才赵亮说了，他的关键词是 有目标不油腻啊。这个前两年啊，这准确的说是三年的时间哈，我是作为一个比较油腻的老新人来到北京文艺广播。 啊、 确实啊，2015年是首度跟大家在文艺广播的电波当中相会。哎呀，真是啊，这个听众朋友对我是比较宽容的啊。他们就跟着我一起骂节目，他不骂我，你看我这内心，哎呀， 主要是你找对搭档，你和帆哥一块儿。 没错，我的内心 我这人特能挨骂， 我这内心都特别的上下，不是这个忐忑啊。后来呢，跟大伙儿越来越熟悉了啊，我们确实也是有一批啊，非常非常愿意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啊，在这个文娱世界当中啊，骂这不是就是这个嬉笑怒骂啊， 我们有一帮老铁， 哎，品评是非的这些铁杆的听众们啊。那么我觉得新一年的目标要确立在这儿，首先啊，这个话得跟张凡说，我们要多举行一些。看电影、 花钱的活动， 花钱的活动，确实啊，这头三年啊，头三年这个于情于理的 办了三场了，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们这个每年一场的速度，这个效率跟人家跨年演讲也差不多吧？ 那咱今年准备一场班？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这个目标啊，或者说小小的希望啊。 一场做几个人？ 这个 四个人吧，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先到先得啊！哎，确实如此，因为每天呢，都要准备节目跟大伙儿这个聊这个娱乐世界的事儿，是吧？所以说呢，要是有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包括一些观影的活动。确实是分身乏术啊！ 户外的观影活动， 哎，这今年这好， 合着还是露天的， 零下5度。 哎，今年这个好了，为什么？咱节目天人进口了，是吧？这人多了，我们可以 来叫叔叔。 天人进口了， 都跑外联 了。哎，我还和你差一辈儿，是不是？越说越没谱了，这是。 哎，咱们节目是主体啊，这个听众是大头，是不是？ 所以圆的还挺快。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的目标啊。这未来咱们这一年，2018年，希望啊，有这个多一些机会，能够跟大家互相交流，然后也多一些这个聚会啊，是吧？观影啊，哎，我觉得还有一个稍微远景一点的目标啊，就是我们四点有戏呢，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叫做影评或者是剧评的这样一个群啊，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团体啊，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文艺评论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你和张帆已经够了，这个水平绝对是够的。 不是他那头 我已经够了， 我们这天平啊，他那头有点偏，我这头太油腻了，比较沉啊，所以我是希望自己呢把这点油甩下去。 油一般都在上面飘着呀， 先出去跑一跑啊，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啊。 刚刚听到的是赵亮的关键词，各位有什么样的关键词？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这个时段里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忙里偷闲说了，我的关键词是精致，把生活过得精彩精心。 哎，这好， 动魄， 还动魄， 动魄呀！我天哪， 你看见了吗？香露明年是要，今年是要大起大落的。是吧？动魄嘛， 动魄是吧？ 要劳其筋骨是吧？ 饿其体肤。其实你不胖， 没事，有香米嘛， 有香米。 哎，其实我们叫米香组合好。 为什么？ 为什么叫米香？ 香米香比香米要有韵味。 嗯、啊，就是过来之后要 雪花精的感觉 啊，就是、 哎、雪花精，我们是要走这种路线 了，油腻路线、 啊、不是、啊、这个米香啊，它听起来比香米呢稍微的轻一些， 嗯、 对不对？那、 嗯、 香米呢，它是基本 香米就是米嘛，米香，你看《芈月传》，米春、 啊、 米春、米夏， 这 米字辈、 啊、没有米夏哈、啊，就是还有米什么来着？说不定就能出个米香呢。 就是、见到香米闻米香， 哎， 这意思， 米香它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 对， 更高的上。 香米你是论袋儿的， 就是 它比较重。 既然说了。 米香呢是问口， 甭管是米香组合还是香米组合、 啊、 咱们出一代表说一关键词的， 嗯， 来来，代表是我们香露， 好，什么代表？四个人的代表， 咱俩就是米 的 代表， 米香的代表，上面飘着那个， 来来来， 好， 香露，哎，这名多好啊、 嗯、 是吧， 原来是米香露组合、 哎、来香露 这个、啊、 哎，这种主持风格你还适合不、 啊、香露是不是得给换一 个 背景、啊、 换一个 是吧， 换一个音乐， 先打套拳吧， 这个怎么感觉 还记得吗？这是哪部片子里的音乐，来考考各位，提示一下， 周星驰的， 周星驰，梅艳芳， 周星驰， 周星驰和梅艳芳， 那个韦小宝、啊、 神死 哦 关 哦， 这也是我们在刚才听到我们今年这个新的崭新的片头当中的音乐，那这个音乐呢我们是要送给代表着淑女，代表着我们刚才说这个儒雅的香露的啊，香米组合。那香露，来，你的关键词，2018年展望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先说2017行吗？ 行啊， 这2017的关键词 就 是 下半段2018了是吧？ 好，2017关键词、 嗯、看不过来。 哦 啊，你说这个剧也好，电影也好，嗯、演出也好，那么多是吧？ 啊、 嗯，刚才赵亮那话我听明白了，2017是组织不过来，时间忙不过来。 那你看不过来，对，咱俩差不多。2017我的关键词是瞧不下去，你知道吧？就很多事情我这看着生气啊。 你面对着我，你瞧不下去。 我瞧不下去，这来了两个，你说这回看不过来、 哎。你俩的感情其实是有裂痕的， 是不是看不过来？ 哎，我就坐在这儿看你们俩 啊， 就你俩说话的时候，张帆其实不停的用眼睛瞟你， 是吧？我瞅都不瞅 一 眼。 对，一看都不看他呀？ 为什么呀？因为 都不用眼睛夹他一下。 为什么呀？因为2018看不过来了嘛。 来，我还是听听香露怎么说。 听香露啊， 我看他们脚好像一直在动。 啊，桌子底下 还有什么？你就能看 见默契是吧？ 因为 你 听着这个音乐呀、啊，是吧？听着这个音乐。 着掉了，哎，好好的、嗯、那个香露。 就感觉他们俩在过招，你知道吧？ 嗯、 虽然那眼睛不眉来眼去、 嗯， 但底下暗潮涌动。 嗯， 我们俩的2017已经过去了，说你的2017。 2018吧，我跟米夏是不是、 嗯、 啊？那17是看不过来，那18呢是米夏 啊？ 咱们走着瞧。 那就骑驴看唱板呗，那就 为什么要走着瞧、啊？ 香米组合在2018年的关键词叫走着瞧， 走着瞧， 嗯 啊，这么多的 气，的意思啊，走着瞧。 你说跟谁呢？ 跟谁呢？跟那些不好看的电视剧、 哎、啊， 对，还有。就是你 明白了，他就是要移动收看，对吧？ 哎，赵亮，你猜中我了， 走着瞧嘛， 移动收听 啊，你每天这个在地铁上也得追剧，对吧？ 追呀、 啊！啊，下了地铁你检票的时候追剧， 嗯， 是吧？ 嗯、 到了咱们楼下坐电梯追剧，是吧？只要直播之前一直都在追剧， 哦、 嗯，走着瞧嘛， 走着 瞧，是不是？注意安全啊，注意交通安全。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跟过去说再见说，说我的关键词是平淡。平平淡淡也是一种幸运，不是吗？ 当然， 嗯、对对对、 嗯， 您说这个对啊。 嗯，我们四个刚好平平淡淡。 嗯， 有感谢。 我还是平吗？ 哎， 来再考考大家。 嗯， 这一首音乐来自哪部电影？ 是黄飞鸿吗 ？No。 No。 反正是有点武侠的词。 刚才其实第一首的时候，四一一下就听出来了，他在16:20发过来的三个字就是神死关，刚才那段音乐、 啊、 那么这段音乐究竟是来自哪里呢？其实是李连杰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部代表作品《 太极张三丰》， 哎， 是不是、啊、 没错，太极张三丰里面的音乐、 嗯、咱们是不打太极的，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哎， 糊涂的旁观者也说了自己的关键词了，是吧？ 啊， 哎，糊涂旁观者跟过去说再见这位朋友，两个朋友是搭档啊、 嗯、 他说平淡的继续、 嗯、继续啊，对，那个平淡，这个继续，你看挺好啊。南福尔摩斯说了，四个不着调的人这一块上节目太欢快了啊。 你看我就是被你们仨带沟里去了。 哦，你是那欢快、哦、我们是那不着调啊。 好了， 看来南福尔摩斯的关键词就是不着调，是吧？ 嗯来， 好， 这怎么能冷场呢？ 啊，谁？ 香露的关键词，走着瞧， 走着瞧， 啊， 走着瞧。 你的关键词， 瞧 我，香露还没说完呢。 啊，这2018走着瞧嘛，是不是？关键词 走着瞧是吧，香露？ 啊、 嗯， 是。 我现在心里啊有一点忐忑，我觉得明年我和香露 你是忐忑吗？ 我这个我这风格可能得改一下。 哦， 你这风格， 因为去年那节目我老在节目里挤得搭档，我习惯了。 啊， 那今年香露 这个你不忍心是吧？ 如此的儒雅， 挤着挤着的把节目都挤得没了，你看看。 对呀、啊。我最后我搭档弄的是吧？ 啊， 哎，你说他这撂小话，这不合适吧？看着你长得挺这个 中 厚啊 啊，没事，我挺你。 所以你的关键词是？ 我的关键词文化吧。 文化， 文化。 我这七点到八点都打开文化之门了。 你这比人参果还厉害，人家人参果是到了地上就化了，说到入土而入， 我就一闻就化了。 你这米香一闻就化了，我的天哪！ 我的目标啊，我的关键词还是那八个字儿、 啊， 就是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哦、 来，音乐起， 闻而不化就是香米。 不是，你作为搭档，我没弄明白到底是早睡早起。还是文化呀， 早睡早起 有文化， 对，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有文化。 嗯， 哎呀，我真想说这是什么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可以用到2019年。 嗯，没关系，用到什么？ 哎，你看我这是物质世界，身体和心理上的，怎么着了？ 嗯， 挺好， 是不是、啊？ 挺好。这个孤狼问我们说，还可以互动的吗？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啊， 这是一个互动的节目。 对对对，嗯、 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 对、嗯，就是没有奖。 哎，有奖， 想 有奖， 对， 想啊， 想就有、啊， 做梦都想， 可以有，可以有啊。爱丽丝说：“我希望2018的关键词是奔而不累，养而不馁。” 哇、 哦 嗯，这个好文艺， 养而不馁， 不馁， 哪个馁？ 气 馁的馁， 气馁的馁、 哦、 啊。这个文，这个关键词比较文艺啊，我们还得消化一下，这比香米还难消化啊。 米香， 没事，让米夏解读一下文化 啊。 嗯。 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我这是因为没文化才向往有文化呢，你知道吗？人老是向往自己缺少的东西， 是吧？ 哦、 那你现在肯定天天熬夜，就特别想早睡早起，是吧？ 是吧？对，锻炼身体，最近也没怎么锻炼。 嗯， 好，刚才三位都有自己的关键词了。这个本人什么关键词呢？这个广告之后，我继续今天四点游戏。 很卖的这个小关子、啊， 因为有一首新歌刚出来，你们不知道大年初一会不会去看那部戏？我们四点游戏关注的电影方面文艺观影呢，在2018年，其实应该说是农历年的大年初一， 嗯， 捉妖记第二部就要来了、 哦、 啊，这里头有这个万千女性着迷的梁朝伟， 来、 嗯，嗯，那这首歌呢是刚刚蔡依林为《捉妖记》第二部演唱的主题歌，啊，这歌的名字也特别的干脆，叫什么什么， 嗯、什么什么啊？好，那我们就听听什么什么。一会儿下半段我们来听几个关键词， 嗯， 我们要听2018年电影的关键词、电视剧的关键词以及综艺节目的关键词，还有2018四点游戏张帆的关键词。 好，我们一会儿见。 穿越了峡谷，追着传说中的光路，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笑不笑，不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颤抖。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层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等不及的一下，烟火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别

赵亮、张帆跟您文艺观影，听米夏香露和您欢乐追剧。 对，我们一影一剧啊，当然也兼顾综艺。哎， 嚯、 啊， 全都压着了 啊！我们这是谁也不放过，是吧？哎，好好的进行我们2018年的在这个文娱世界当中的畅游。 嗯 啊， 嗯，刚才说了，这个今天的四个人都有四个关键词， 对， 和大家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2017年，展望我们2018年的娱乐生活。 嗯。 三位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刚才什么关键词来着？从赵亮开始是 忘了，说特别好，就有点忘了。 他是有目标啊， 我 就是要铺垫一下吧。 不油腻， 不油腻， 不油腻啊！刚才香露是走着瞧， 你 走着瞧， 走着瞧， 走着瞧啊！ 还记得 啊？ 你下这个最难记。 我是他们俩加起来， 你是怎么起床来着？ 他说完之后就结束了。 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有文化， 天天向上， 好嘛？ 什么关键词？ 你这就是关键句吗？你 关键词，这真是太有文化了。 不是，你下这个特别像现在的电视剧的名字， 啊、 什么《三生三世 十 里桃花》。 对， 早睡早起，有文化。 不是，其实起题目应该八个字以里。要不中国人记不住的、就应该八字。 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对，就这八个字吧，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有没有文化呀？就这么回事吗？ 再说吧。 你说咱们节目是下午4点钟，让米夏来一个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他这个早睡早起已经实现了，4点钟就开始锻炼身体了吧？所以你看孤狼说呀，哎，你们三个大老爷们儿不要欺负我们米夏大美女哦。 你看有人给我撑腰吧？ 是不是？ 啊、 我一直站在米夏这边。 哎，你别说，你们三个里头，其实我是最中意帆哥的， 是不是？ 啊、 你知道了吧？他最爱欺负搭档。刚才谁说了？ 帆哥绝对是看上去玉树临风的， 是不是？你听着，你都临风差不远了。离这风啊都差不远了 啊！天天和你在一起不临风吗？ 对对对，刚才谁说来说人夏明胳膊肘都紫了？谁说的啊？ 美嘉有一个特别好的建议给我们啊 啊！ 因为美嘉是于情于理的一老听众， 哎，对了， 时常给我们就是扎个针啊，提提建议啊。 年龄比较轻的老听众， 美嘉说了 啊， 别的没见什么明显变化了， 嗯， 但是放歌。肯定放整少了、刚才听见了 啊， 说了这节目那后头的10分钟那广告那个还有吗？ 还有没有了？ 这个 十分钟专题，我们其实如果您一会儿听完节目的话，您就会验证它有没有 啊。好，有个悬念。 关键是他说这个放整首歌了，这是我跟赵亮呢要在这里跟广大的原来于情于理，今天我们四点有戏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要道个歉啊！这3年以来呢，真的没有基本上没有完整放过这首歌。 就他们俩特敬业呗，就说到根儿底下， 就说到根儿底下就是话痨， 是吧？ 你知道吗？ 就台里给钱了，必须得那物有所值。 节目时间太短，你看看、我们恨不能4点、5点、6点、7点都有戏啊！ 你明年就到，今年就到8点了。 哎，这司仪说谁敢欺负米夏，你就把那风速3拿出来，什么意思 啊？ 我已经变成淑女好了吧？ 哦， 真是的，我已经不用分速，我就得升级风速4好吧？ 翻过去了 啊！这咱不提了啊！ 这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明白什么叫风速。 风速3是一种非常好的剃须刀啊！ 嗯， 啊，看皮肤如此光洁，你知道是怎么弄的吗？ 看谁？ 看谁呀？ 你们说看谁呀？ 我见过他们那个直播里头有那个送剃须刀的， 是吧？哎，你看那个什么夏明啊，郑磊啊，他们最近也都流光水滑的，是吧？ 是吧？都是用风速来的。 哎，对对对， 你也玉树临风了，听着吧。 好，这个三位的关键词已经 说完了， 齐了啊。 现在 我们节目该结束了。 对， 别你这一来就拆台， 太不给张帆面子， 等了半天了，快点。 其实刚才赵亮在说这个关键词的时候，让我又回想起了我们于情于理那个时光当中的一个片花，里面说到了我们俩是有 微文艺， 对对对， 嗯， 好，米夏说的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关键词， 啥是微文艺 啊？微文艺啊， 嗯， 其实说到底啊，认识赵亮之前啊，并不文艺， 我以为就特文艺 了， 然后被我把这个 是赵亮把你改变了 啊 啊，我 不像啊，他这五大三粗的怎 么 可能 就显得他有点文艺了？ 是因为跟赵亮一起合计我们的这个节目。从那个时候开始，筹备节目开始，就要转个向了，从此以后就踏上了文艺的不归路。 那您原来是什么 风格？原来是什么？ 原来 是为什么？ 原来武状元不是？ 原来是什么？ 苏乞儿嘛。 哦，武状元。 哦啊，其实说到慰问役呢，真的在2017和2018都有这样的感触。虽然2018我们才刚刚开始，但2018展望起来有很多文艺的部分，文艺的作品， 嗯， 需要大家去关注。 嗯， 先说回顾2017整个的这个一年当中，一年到头啊，跟赵亮俩人在这儿没少跟大家那个啊，叫酸酸的文艺作品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这里头呢，说到底啊，每天节目当中说的，我觉得都是，就是你说的话里面可能是包含那些作品， 嗯， 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每一周要去电影院至少看两场电影， 这是 我，这是我在2017年这个微文艺当中的重要任务，所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最后一场，我留在了昨天。昨天我去看了，其实大家说是一个魔幻大片的《妖猫传》 啊，《妖猫传》 嗯， 怎么样？ 我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一句，我真的觉得《妖猫传》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 啊！它就是评价比较两极分化， 对。到今天为止，可能大家还在为这部电影打架啊！你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管是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是从对原著，因为这个《空海沙门之大唐鬼宴》，我也看了一大部分。 哦， 从原著的改编来讲，都是有它独到之处。一个日本原著的东西，虽然它写的是大唐盛世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盛世了，它有一部分写到的是大唐在晚唐时期的东西了。整个的作品呢，应该说从大的角度上来讲。来看啊，来总结，就是说这个场面的恢宏，这个想象力的丰富都有余，但是我觉得文艺还有些不足。 哦 啊， 这为啥呢？体现在哪儿？文艺不足？ 体现在我不太喜欢其中的某几位演员。 哦， 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个男主啊。 听出来了，傲慢与偏见，洋溢在微文艺包裹的傲慢与偏见。 其实这部电影真是换几个演员，可能立刻就会增色不少。 哦、 啊。我话先说到这里， 说到这儿， 好好好 啊，说到这儿，刚才提到电影了啊，我们今天呢，除了推荐我们自己的节目，也要跟大家展望一下2018年电影界的关键词。 哎、 啊， 这就是文艺的电影来了、 啊。这个电影界的关键词跟米夏的关键词有点像啊，这个米夏的关键词是早睡早起，那不算了啊，这个跟过去说再见这个朋友给你送了一个关键词， 什么？ 米夏的关键词就应该是怼呀、啊。 哎，你细想“怼”这个字儿，其实“怼心”嘛， 对， 其实有一种直率在里头。 难道不是猪心吗？ 啊，是猪心呐！嗨，啊，2018年跟过去说再见，说2018年应该好好的怼怼赵亮、赵亮和赵亮。这为什么怼的都是我的心呢？哎呀， 因为你心大呀， 我心大啊！ 来，我们继续， 来继续2018年的电影关键词啊，跟米夏这“怼”差不多。这个关键词是“对决”啊，怎么一个对决？我们看一看。因为18年这个阿凡达的再度跳票啊，还有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制作周期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前几年每年我们都说哇今年是最强电影年，对不对？ 嗯， 但是到2018年这可真的是叫做最强电影年。为什么？虽然它的这个就是被称为就是大片的数量其实比2017年有所减少，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每一部都是到了它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啊。你比如说这个复仇者联盟三啊，复仇者联盟三这是已经到了就是无以复加的最大的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再大大不过复联三，如果复联三失败了，那么这就漫威没法走了， 没法收场了、 没法收场了。如果复联三成功了，人们问接下来还怎么拍，是不是？所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莱坞的还有猛片啊，环太平洋第二部、死侍二、超人总动员二、碟中谍六、古墓丽影，这个都是大家关注的。还有就是一级玩家、这个之前已经爆出了预告片，这个是你知道这个一级玩家有多火吗？很多很多的大导演啊，包括诺兰啊，包括昆汀啊，都曾经 都想伸手， 没有伸手、最后全把他们 pass 了。让我们这个德高望重的斯达啊，斯皮尔伯格导演来导演这部作品。这个当中也又有非常现代的所谓叫 VR 的这个技术啊。那么看好莱坞的2018是非常猛的，但同时我们国内的电影也是非常的猛啊。你比如说这个春节档即将到来的捉妖记第二部啊、然后说是国庆档将会来的开心麻花的第三部叫资本接班人，沈腾马丽和闫飞彭大魔这个经典的表演和导演的组合啊、再加上张艺谋导演的新作杨啊，也会这个也是一个三国的故事、啊、 三国题材 哎、来跟我们见面。还有特别让人期待的是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啊，也会在2018年上映。 哎，跟四点有戏还都是一个伴儿的。 你这别就别往这事儿上靠了啊！人家是一出好戏啊， 他是老大，我们老四呢。 哎，所以说啊，2018年电影的关键词就是怼，不是那个对决。 好，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咱们四位啊，各自说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么多的电影，或者你所知道的，我们还没有提到的2018年即将到来的新的电影作品，你最期待哪一部？我们先从刚才说了，我们要重视一下我们的淑女米夏 啊，不，我觉得应该是淑男，香露。我在文艺广播，我觉得大家还相对熟悉，但香露算一新人。 对， 我们应该 推新人， 浓墨重彩的说说香露。 男怼女 啊，香露刚才说了这么多电影 作品。哎，我刚才其实给你们俩起了一个爱称，你知道吗？ 是吗？ 一个叫酸酸，一个叫羞羞，你喜欢吗？ 挺好。 你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不让我说话吧？我听出来了， 香露啊，那么多电影作品，你最想看哪一部？ 说实话，我最不想看好莱坞的。 啊，最不想看好莱坞。 哎，我刚才有一个想法。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想看好莱坞了，看腻了，审美疲劳了。你们有话不敢直说，我替你们说。 这个可以直说，我们都是直说的啊。 是不是？ 那你最想看 什么场面？咱 们 现在 没 见过了。 弯着说呀，不是拐弯抹角的说呀。 我弯着说。 拐弯抹角。 他们俩一直都弯着说。 我听不太懂了。 来，那你接下来。你的 我特别喜欢，特别想看咱们国内导演拍的这种现实题材作品 哦。 哎，我不知道刚才所说的是一出好戏还是其他的啊？这个影啊什么影不是是吧？ 影是三国题材， 三国题材对，这一出好戏我挺期待的。 你 看这个黄渤是吧？他基本上干过很多角色呀，他配过音，当过演员，是吧？那。是不是 其他都被他干黄了？ 我不知道啊。对，那这次他操刀自己来当导演，很期待。 头一回， 头一回，因为他这个人吧，他这个做事情他做的是很极致的。我所以很想看这个。 不着急，对 啊，他在导演这个问题上能导出什么来？ 沉淀之后， 这是他的新领域 啊。 好，这是刚才香露的看法，米夏。 我一直都喜欢漫画， 漫画， 开心漫画， 对，所以我也期待他们那个第三部，是吧？ 叫资本接班人， 我觉得羞羞铁拳也很好看嘛， 特别希望自己成为资本接班人。 对，然后阿凡达我也蛮期待，那种震撼的感觉。 来，我们时间有限，继续，我们再来一个关键词，是2018年电视剧的关键词啊。这个明年你们欢乐追剧啊，我给你们一关键词叫混战啊。这怎么个混战？其实2018年很多这个电视剧的混战是非常明确非常明显的。首先是题材的大混战，我们看到最近爆出的2018年六大卫视的头部剧仍然是以大 IP 大女主这样的一个题材为主哈，比如说赢天下、如懿传啊、扶摇啊、独孤皇后等等，这都是大女主剧。这就说明呢，就是现在卫视还是想抓住女主剧这样一个题材。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个题材今年啊好像不是都特别成功啊，现在来看也就是那个那年花开月正圆好像还是口碑还不错，而且是一开始的口碑特别好，到后来呢有点下降啊，这么一个。 哎，为什么不是男主呢？ 男主其实现在也有，你比如说这个虎啸龙吟啊，其实他就属于男主， 还有 今年的这个人民的名义基本上也是男人戏，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大女主呢，它是一个后来居上的这么一题材，就是以女人为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演员，所以这个才被单拿出来说。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所谓大男主吧，其实在2018年也有很多的现实题材偏向于这方面，包括这个北京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等等哈，你会看到他们的古装剧数量逐渐减少，而现实题材是逐渐的增加，这是一番混战。另外就是绝不能忽视的一个力量，就是网剧要崛起了，跟电视台现在是厮杀正酣呢。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电视剧，其实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先网后台的就很多很多， 对， 单独在网络播出不在电视台播的又有很多很多， 好，这个就是2018年电视剧的关键词。 这个其实是明天香露和米夏的重头戏了。 对，来你们说，明 天瞧不过来吗？这不是 明天 是 不是也有什么样的预告给大家 啊？你们从哪儿开始看呢？ 明天跟大家一起放放风筝吧。 风筝， 风筝， 风筝，是罗海琼的。 哎，对， 怎么不说柳云龙呢？ 啊，我一般关注的都是正常的。我说我的正常啊，你看一说这个米夏香露的欢乐追剧，这粉丝就来了。四姨先问了啊，那个香露哪人啊？ 听这名还听不出来吗？香港的。 香 这个香露 不是檀香山的呀、啊。